第七十五面，七十五面倒数第二行，请看经文。若色或识，或色非空，若空或识，或空非色。那么这个文呢，是借着上一次佛给阿难尊者分析这个色法也就是解释色即是空的道理。那么前面说到呢，将色，也就是说的物质，分析到不能再分的时候，那么佛法设置为灵虚尘，那么这是所谓的细色入空。但是在前面跟诸位说过，这个细色入空啊，是方便说，在究竟说法呢，色法原本就是虚妄啊，原本就是虚妄，不必等待分析的荡起即空啊。这是在前面呢都跟诸位详细讨论过的。如果空要是色所分析出来的，佛前面提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那今天这个广大的虚空究竟是几个色把它分析出来的，如果说空确实能够生色的话那么就是几个虚空啊合起来变成一个灵虚尘呢，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所以用分析的方法来见到空，不是见到真空换句话说，用这个方法了不能见性换句话说，这个色因区域它始终不能够打破。那么今天这个经文再继续说了，前面这个两句意思是说，色只能够和色，不能和空那怎么能够说灵虚尘分析就变成空的呢？就是若色或识，或色非空幕后这两句意思是讲，空啊只能给空和，不能给色过不能够获色，那又怎么能够说虚空出生之相？空与色是同源， 这个是不错啊，好像一棵树啊分成两个枝啊，但是底下是一个干啊，一个干呢分成两个枝啊。正是大经里面讲的情与无情同年种质，本是一个，它的根本的确是一个，这个是没有话说。那么前面这个比喻，这个水与冰这个比喻，我们要把它记住啊。那一段意思，这个四象上很清晰啊，含的道理很深啊。前面跟诸位说过。那么我们懂得这个意思了啊，色只能和色，不会也变成虚空；空只能和空，空不能生色。你晓得这个道理，那么我们把它总结起来说呢，活活的意思不能成立，所以楞严处处讲非活活啊，也非不活活。这个地方已经显示出来啊，非活活的这个意思啊，这个才是正题。说色有可惜，空云何惑呢？这再进一步深入的去观察。还能说得上啊，可以分析啊。为什么呢？因为色是有形之的，既然有形之，当然可以把它分析啊。像现在这个科学的分析啊，将物质分析为分子啊，再分为原子、电子啊。但是你怎么样分法，总不会说把这个色分到最后变成虚空呢啊，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这个色法的分析呀，只是分析这些物质而已呀，愈分愈小啊啊，再小它还是属于色法，它不是空啊。所以佛法里面讲灵虚尘，它是有道理啊，可见它并不是虚空啊，分得很小很小的啊，接近虚空，给虚空做邻居了，但是毕竟它不是虚空。啊，但是虚空啊，它不是色法，它没有值啊，它也没有一个形状啊，也没有像这个大小方圆呢，像这个物质这种鲜明的色相啊，因此虚空没有法子分啊。这是上一句的意思。那么底下一句说呢，空云何惑，这就是说明虚空没有形质，这个惑的意思谈不上啊，没有办法说惑 因为虚空啊，古人讲有四个意思不能够混。第一个，它没有形，没有质。啊，凡是要讲活佛，一定是有形有质的，这才能谈得上活佛。那么其次呢，虚空啊没有数量。啊，这个要有活佛的话的时候，一定要有个数量。啊，没有数量的时候，这个我们也谈不上活佛。第三个，虚空没有边际，怎么合法？第四个，虚空始终没有变动。啊，我们看到虚空当中有很多这个自然现象的变化，那是色的变，不是虚空的变。虚空哪里的变？啊，我们讲虚空当中有很多气体，那个气体还是物质，还是属于色吗？啊，今天科学说得很清楚啊，啊，就是氢气、氧气，啊，它依旧是物质啊，把它分析分析，它还是些原子组合成的，啊，所以它是属于色，不是属于空。那么佛法里面讲的这个空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真空啊，永远没有变改，永远不会也动啊，真是如如不动。所以从这四个意思上来看，它怎么合法？没法子合法。那么我们晓得这个虚空不能合合啊，不是合合而成的，灵虚尘是不是虚空合合而成的？虚空本身就不能合合，那灵虚尘怎么说是虚空合合而有的？啊，这个就显示出来，空不能出生色法，啊，虚空不能出生色法。那么虚空既然不能出生色法，这个山河大地，这个地大了，原本不是合合而有啊。如果跟你说色可以分析，这句话是勉强讲的，不是真实罢了。诸位能体会到这个意思吗？我们讲这个一切物体来分析，分析到最后啊，对原子粒子基本粒子分成这些东西，这在佛法这一观点上来看，都是一种妄情边际的执着。为什么呢？你不分析的时候它也是这样，你分析出的还是这样。这个道理啊，确实也比较深一点啊。诸位如果真正通达这个道理，一下悟过来了，你就才晓得一切法不生不灭啊，一切法本来清净极， 所以佛经里面常讲这个分析啊，前面跟诸位讲了啊，啊，用牛毛尘分到这个羊毛尘，这是佛经之分法啊，分到极微之微啊，佛说这些话，无非是顺凡情计较而已。随着凡情计较而已啊，不是真实的呀。所以说的真实的，细色是法界，粗色也是法界。那么粗细色怎么变现出来的呢？经里面跟我们说的很明白，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寻业发现啊。啊，业就是指的业力。啊，十法界有情众生，业力不一样。因此所现的色不一样啊。假如这个理呀，诸位一下要悟不过来的话，我们再举比喻来啊。我们还拿梦境做个比喻，当你做梦的时候，你自己不觉得你在做梦，到你醒过来之后了，哦，你晓得我做了一场梦。啊，好，醒过来之后，你再去研究研究，你这个梦中那些色相啊，从哪来的？啊，你也去找它的根源。啊，它是什么道理生的？什么原因生的？几时生的？啊，梦里头山河大地啊，到你这个人呢，那个出生的次第，你去找去。啊，可是没有人去研究梦里头这个色相，什么道理出来？几时出来的？啊，找他的先后次第呀。没有人去追究，为什么呢？晓得是梦，虚妄，不是真实。梦里面那个色法不是虚空生的啊，空不生色，色也不生空啊。啊，可是为什么我们先前就要去追究呢？人生从哪来？宇宙怎么发展的？啊，宇宙怎么形成的？生命之起源，研究这些，研究这些东西，再给诸位说吧，就跟你研究做梦啊是一样的意思。你怎么个研究，决定得不到真相。诸位要在能够这个地方体会到个几分啊，不必体会太多啊，你能够体会到几分，你就会同意欧阳大师所讲，他讲世间所有的宗教都是借取经，所有的哲学都是见取经，这个话真是一针见血啊。 啊，见去见，见去见是什么呢？给诸位说，就是遍计所致，虚妄分别啊。用尽了心力，越迷越深，与真实相啊是越去越远呢、啊。哪有这种道理？要想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佛法里面讲诸法实相啊，唯有在大乘佛法当中。而大乘佛法无论是哪一宗哪一派或者是哪一种法门，诸位要记住，都是要悟儒啊，你去查遍这个性相这些经论有没有从分别啊能够入的，啊，有没有用第六意识可以能够悟入的？绝对没有。不要说第六识不能悟入，第八识也不能悟入。那么既不能悟儒，为什么法相中要给我们剖析一些这个现象呢？这个实在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在啊，因为一切众生不肯把相写掉啊，这个写掉就执着，写去执着，他在这个相里的处处执着啊，于是佛才给我们广泛的来剖析法相啊，剖析法相是叫你认识法相究竟是什么啊，法相是空寂，法相不是真实，到你觉悟这桩事情了，这个把对于一切相的执着写掉啊，可见的法相的目的是叫我们写去人我执、法我执，是叫你去执着的啊。目的不是叫你了解一切现象，不是，是叫你去执着，叫你对于一切真相明了觉悟，那是手段，目的是叫你去执着啊，分别执着离开了，你才能够悟入。只要你有分别执着，你就没有法子悟入。这个地方七大所讲的是一切众生微细的执着，很难学。前面跟大家讲的四库啊，五阴六如十二处十八界，那是粗显的执着，这个七大是微细的执着啊。前面所讲的没有讲到这么深啊，讲到这个一切物相能够分析到临虚尘，你看看现在告诉你啊，说出这个分析是随众生情执来说的，不是真实意义。 同啊俗话所讲的痴人说梦啊。那研究梦境的人，那个人是愚痴的人啊，不是聪明人啊。啊，那么我们今天是研究的一切宇宙人生万象，真是痴人说梦。啊，不知道这个法界是随心应量寻业法界。啊，我解答这个问题，两句话八个字，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八个字，诸位要是真听懂了、明白了，你可以从今之后一念不生。啊，真正明了啊，《金刚经》所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么你在一切法里当然无取无着，如如不动啊，自己证得一心不乱啊，入一真法界啊。底下这一段文呢，这就很重要了。佛把这个真相说出来了。如云不知啊，这个如是对觉真阿难说的啊。啊，云是原本啊，原来。你原来不晓得啊，如来藏中，性是真空，性空真实，清净本然，周边法界。啊，我们一句一句的讲。这个理念的理呀、啊，就相当深了。啊，这是显示如来藏性，就是色法的本体。啊，我们讲这个宇宙万有的本体。啊，宇宙万有的本体是如来藏性。如来藏性就是真如本性啊，它不但是色的真性，也是空的真性。因此色之于空啊，无非是性啊。所以诸位要是悟入之后了，才能去见性啊。我们常讲的明心见性啊，那么由此可知，你之所以不见性，是你的心不明啊。心要是明了，就见性。不要动了，不要动了，放着好。那么心不明，我们叫它做阿赖耶识，叫做无明啊。啊，明了啊，无明就尽了。可是我们要问一问， 我们的本名。是不是真的失去了呢？假如本名要真正会失去的话，那这个问题大了啊。起心论里面所讲的本觉本有，本觉就是本名，本来有啊，怎么会失掉呢？所以本名本有啊，从来都没有失去啊。无名本空啊，根本没有这个事情啊。这些话都是《了义经典》里面所讲的真实话。啊，要不然怎么能够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呢？既是本有，当然就没有丧失掉，从来也没失掉。如果你要是真的失掉了，哪里还有虚空世界？哪里还有芸芸众生呢？啊，为什么呢？一切色空的离体是如来藏心啊，是本觉本明吗？而体失掉了，哪里还会现象？既然现象，可见的这个体并没有失掉。二是我们在色相的起了一种虚妄的执着，叫妄想执着啊。这个妄想执着是本来空的呀，本来没有啊。啊，真正是冤枉。为什么要起妄想执着？因为一有妄想执着了，色空真心虽在面前，都不能够见到。啊，这是诸佛菩萨所谓的啊，可怜明者，真正可怜啊，可怜可悯。所以佛在此地这个头一句话，这个意义深长啊，如云不知，这一句话是责备的话。在面前你都不晓得，所以说是无须待活活才有空，也不要分析才成啊，用不着操这些冤枉心啊。那就叫做妄想啊，分别妄想。那么我呢，视线的就跟我们这个凡夫一样，迷惑颠倒啊，不晓得随缘不变，不变随缘的真相。 如来藏，啊，这如来藏咒。我们先要解释什么叫如来藏，啊，解释这四个字。简而言之，所谓如，这个意思就是讲不变。虽然随缘，但是它不变。啊，我再告诉诸位，随缘随什么缘呢？随业缘。我们平常讲啊，随缘是性不变。啊，大家容易懂啊。那么在此地再告诉诸位。随缘不但性不变，色也不变，空也不变，这个意思就是啊，色是像色相，色相不变啊，我们不要讲那个四圣了，就像六道啊，我们的如来藏心随六道之缘，在六道里就舍身受身，不变，这个没有问题。佛常说的嘛，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嘛，一切有情众生皆有佛性，啊，一切无情众生皆有法性，这个性不变，相变啊。啊，相变。前面跟你讲呢，五阴，啊，一直到十八界。相变，粗相在那里变，细相呢不变，色不变啊，空不变啊，啊，这个道理现在科学的发展呢，透了一点消息，啊，透点什么消息呢？科学家现在没了解了，我们这个世间一切色法森罗万象，那个讲到物质的基本呢是一样的，完全相同，只是组合的方程式不同而已，才现出这些森罗万象啊，形形色色的这个形状，形有变啊，形色有变，地大不变，这个意思能不能听得懂啊？如果诸位要是真能懂一点呢，《法华经》里面所讲的事法诸法位，世间相不坏，这两句你就可以明了了啊，这个一段经文也可以作为这两句的注脚。空不坏呀，色也不坏呀，啊，为什么呢？因为空的体就是如来藏心，色之体也是如来藏心。它怎么会坏呢？啊，所以说，心随缘，啊，空随缘，色随缘，随缘都不变。 接去叫人。啊，这是我们讲的什么？色心空心，如来藏心，三心是一心，是一二三，三二一。啊，从体上讲不变，随缘，这是如的意思。啊，这个随缘不变，随缘不变，这个叫如。不变随缘呢，叫做来。诸位要好好的要听，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不是一个意思。啊，是两个意思。不变呢，称如啊，这从性上讲；不变随缘呢，称之为来啊，是起作用上讲，是从用上说的。啊，这个是如来两个字的讲法。如果我们用《金刚经》，我自己解释的这个意思也非常好。佛解释如来的两个字，如来者诸法如意。啊，这一句解释的非常之好。啊，姜维农居士《金刚经》讲义啊，有很长一段的注解，解释这四个字，诸法如意呀、啊。啊，这是佛在《金刚经》自己的解释。啊，那么什么叫藏呢？这个藏是从功能上说的。啊，就是说这个如来藏性啊，它本原本就具足了十法界一真庄严，本来具足啊，所以我们叫性具啊，本来具足啊，不是什么时候有了，什么时候没有了，不是。啊，原本就知道。啊，一切染法，一切净法，一切功德利用，无有一法他不知道。啊，所以在《华严经》经题里面称之为杂花庄严呐、啊，啊，像这个大一个大花园一样，这个世间所有这些花草的品种，应有尽有，啊，圆圆满满，一样都不缺。啊，我们真如本性呢，就像这个大花园一样。这就叫做藏的意思啊，所以佛在《华严经·除现品》里面有几句话，那个几句话所说的，真正是世尊是一代十教的总纲领。他说一切众生呢，皆有如来智慧德相， 这一句话说出来的，这是他平等的基础，真平等的啊。可惜的就是众生有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我们晓得佛的智慧大啊，能说出三藏十二部这个这样微妙的说法啊，佛的能力很大，无量无尽的神通啊，德相